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继续有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卿。 早晨啊， 今日有咩好活动同我哋听众朋友，以至同湾区嘅听众朋友去分享下 咧？系啊，今日同你想分享一下咧，文同武啊。 是什么？是 又要文又要武啊嘛？系咪啊？ 系系。 喂，康文署咧今年嘅呢个香港流行文化节2024咧个主题好特别啊，文又得，武又得 啊，叫牙文牙武，搞下 get 添。 是啊，嗱，我就自己好中意睇电视嘅，以前咁咧，今次咧就将好多套经典嘅电视剧咧，包括咗《天龙八部》啊，《白发魔女传》、《倚天屠龙记》、《神雕侠侣》等等嘅一啲电视啊、电影嘅道具同服装咧，攞出嚟，攞出嚟做咩啊？ 系 大家可以有一个展览睇下嘅， 几好喎！咁个展览个地方举行喺边度？因为近排都好多唔同嘅展啦，特別係武俠，一定大家會合之大者啦，即係呢個金融啦。因為我去睇嗰、那個任節嘅雕塑展咧，其實我都覺得係好宏偉、好龐大。同埋你頭先都有講啦，譬如《天龍八部》啊，同埋《倚天屠龍記》咧，係我自己最中意睇嘅兩部金庸老師嘅小說嚟。 係啊，冇錯。究竟個地點喺邊咧？其實個地點咧就係喺香港文化博物館嘅二樓展示廳。咁咧就將會係咧5月8号到10月7号嘅。咦，原來仲有一個。 係。 系啦，原来呢个系巡演嚟嘅， 系系 系，系啦，就喺4月17号咧到5月5号咧，就喺香港文化中心嘅大堂展览场地。 最正系咩？ 行入去就 系 咯。 最正系咩？唔使俾钱入场嘅， 系啊， 免费入场嘅。咁啊，大家可以欣赏下啦，亦都有呢个文又得，武又得嘅呢个民歌起舞音乐会啊。咁应该入边都灌注住好多唔同嘅一啲叫做武侠元素啦。咁有好多我哋同事啊，我前辈啊。Albert Au 啊，歐瑞強先生都有份去參演，咁啊有阿謝東敏啦、阿東敏啦，仲有阿譚嘉怡啦等等啦，咁啊呢啲都係好朋友嚟嘅，咁啊作為朋友要去支持一下，最緊要免費入場，更加要值得支持。 嗱啱啱啦，我睇過啦，即係有展覽啦， 有音樂會， 跟住有音樂會啦。即系你嘅听觉同你嘅视觉，即系都亲身享受过啦。诶，仲有一睇电影添， 哦， 系啊，因为佢要文又得，武又得嘅武影非凡。喂，啲字 OK 喎，嗰啲 title 做得几好喎。 你唔可以失礼，即系碧血剑啊， 系啊， 或者呢个倚天屠龙记嘅作者噶嘛，我哋要有文化修养喺当中噶嘛。 系啊，冇啊，佢成个活动咧，其实都系讲紧咧有一啲电影点样去讲功夫啦，非物质文化。遺產等等，咁呢一個活動咧就會喺文化中心大堂4月20号到22号嘅下晝4:30，歡迎大家灣區嘅朋友一齊來睇。 係啊，呢個咧就絕對啊歡迎咧灣區嘅朋友咧落到嚟同我哋一齊去欣賞一下一連串嘅活動啦，咁樣好轉個頭翻嚟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 O 咧就请嚟咗啊呢一位咧喺医疗界别举足轻重嘅人物啦。咁啊，我了解一下咧喺大湾区嘅医疗事务嘅对接啦。你公司嘅 PR 同事亦都好 set 咗好多问题，但我有啲问题咧，我要问一下啊！依家翻到去湾区嘅医疗发展究竟系点咧？咁啊，今日咧请嚟咗啊胡定旭同我哋分享嘅。早晨，早晨， 早晨啊 ！O， 你叫我肥胡得噶啦， 唔会，我千祈唔够啦。咁叫，即系你哋都系前嘅一啲管理层啦，医管局嘅咁，我都好多谢过往嘅时刻，你去为到香港市民嘅健康去守望嘅，呢个系衷心多谢嘅。即系你见我都有一定嘅岁数，香港之前都我哋啲医疗都打仗打得好紧要，但系近呢一年咧，我就会觉得啊，嗰、那个互联互通机制做得好好，特别系好多时候啲报章攞一份报章都话同你讲啊，翻到大湾区嘅一啲，譬如康 U 嗰间医院啊，做 body check 有机会平啲，咁可能有啲港人又即系上到去内地嗰度去做 body check 或者做某啲医疗嘅小项目。嗱，当然啦，我就唔系医生或者专业界别嘅人士，所以喺呢个维度嗰度咧，我哋请咧胡定旭先生咧去多讲少少啦。咁啊，不如你讲下你哋公司啦，你哋公司其实过往喺 covid 嘅年代，我见你哋都付出好多，帮忙好多，不如又。叫做总结一下啦，过去呢一两年嘅体验系点咧？ 其实医疗方面咁，我带好多顶帽噶， 系啊， 做医疗就 系 同深圳市坪山区政府合作， 系 就即系将希望将大湾区嘅医疗资源整合，将香港嗰个管理模式，一啲香港嘅出名嘅医生、叻嘅医生带入大湾区。咁呢個就係即係呢個就係環球醫療所做嘅嘢啦。咁另外你頭先講到 Covid 就另外一間公司咧，就係因為嗰時香港咧，如果你記得2020年啱啱 Covid 開始嘅時候咧，咁我哋實在香港嗰個 testing, 疫苗唔夠啊， 個 testing capacity 唔夠，即係測試啊， 檢測。 如果你諗翻轉頭2020年五月嘅時候咧，香港喺私家市場個私家嘅 lab。做 test 個 capacity 即係個通量1000到， 係 貴到黐線，2000到3000。咁嗰陣時，如果你我哋開關，人哋都要做檢測， 係啊。 咁喂，3000蚊一個 test， 邊個負擔得起？咁、開關或者好事變壞事， 係啊係啊。 咁嗰陣時同政府提出呢個問題，咁政府叫我幫手，咁我又組織咗華星，咁啊又幫華大 係啊 引入佢嗰啲火眼實驗室，咁亦即係。同即係個普檢啦，等等咁啊，都做咗好多。咁譬如你講個大灣區，其實我哋睇一個地方一個區，咁呢個灣區咧就全世界最獨特嘅。呢、個日本嘅灣區啊，美國嘅灣區， 喂， 佢一國一制嘅啫，一個 currency 一個海關，但係我哋呢個灣區係好唔同喎， 係要過境嘅，係 要過境嘅。其實有三個 currency： 人民幣、澳門幣、香港幣，有三個海關，三 set 唔同嘅法律。咁所以我睇點喺呢個 parameter 喺呢個範圍裏邊係將佢做得最好咧。咁嗱，經濟發展嗰啲我唔講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好多嘢發生嘅。但係最基本就係人。咁人。去到灣區，佢流動得快嘅時候，有兩樣嘢佢係好注重，一個係教育，一個係醫療。咁樣你點樣整合啲醫療？譬如一個香港人，我日日入去深圳，如果我傷風感冒，我 去邊度睇醫生啊？我又冇 醫生、啊， 我哋未有社保醫保，我哋又唔好人哋户籍，咁去到點搞法咧？ 咁所以就呢樣就諗緊我點樣真係去 integrate， 即係將兩即係大灣區裏邊嘅醫療資源去整合。咁好多人話喂。香港醫生都唔夠，你做嗰啲香港醫生過去裏邊，咁但係我哋從另一個角度嚟諗，其實如果將個餅整得好大，咁舉個例子啊，譬如香港700万人， 係 每年換肝換腎有幾多個？好少， 係 大灣區中山醫 係 一個月做嘅，可能我哋一年做嘅。咁我哋好多醫學生係好想，喂，我都想睇下點做點學噶嘛，你去嗰度。实习你咪可以学到多咯， 系啊， 可能日日去换个肾换个肝，咁呢个大家嗰个互助一个互利嘅情况之下， 系 咁同埋咧，其实内地好多医生系好叻嘅，好多护士都 系 好好嘅，咁我记得嗰时我就叫临危受命啦，沙士之后啊，董生搵我医管局做主席啦， 系 咁嗰时咧就发觉 我哋啲护士实在好唔够， 嗯， 咁点搞咧？真系唔够啊嘛， 系啊， 因为嗰时二千年左香港财政就比较差啲，所以删咗几个护士学校，咁，嗯，突然间到你一沙士之后，要需要很多护士啦。咁點搞咧？咁嗰陣時就同廣東省嗰陣時嘅衛生廳商量，嗯，可唔可以揾啲護士過嚟幫佢手？咁，嗯，但係各種問題啦，牌照問題，各種問題。咁我哋話不如咁啦 ，training 啦，你揾啲最好護士過嚟，一個禮拜一日 training， 其他四日實習。咁，嗯，都有大家我哋啲護士喺度。咁真係做咗幾批。嗰150個護士係非常之優秀，咁翻到去咧，個個都真係好開心，亦係繼續 train 翻佢下邊啲人。咁呢個咪一個大家可以做到嘢咯， 交流同埋傳承，同埋真係叫做喺個醫療體制入邊好大嘅貢獻， 好大貢獻。咁而家嗱，你知道而家呢輪就即係譬如啊，醫管局都話我哋都會咁用呢個 有份 嘅方法嚟做，咁就。exactly 就係我2005年做開始做嘅嘢嚟嘅，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唔好即係話拘泥於，哎，我哋香港唔夠醫生唔夠護士，喂，調翻轉頭唔好講全個國內， 係 淨係大灣區啲醫生多我哋好多， 係啊， 咁當然啦，有啲人批評，喂，咁啲水準唔夠啊，各樣唔夠，其實內地讀醫都係嗰個水平係好高嘅，咁， 嗯， 你話？可能我哋比較優勝就係我同國際接軌啦， 係， 同埋我哋可能我哋醫院管理嘅 系統入邊啦， 系統啊嗰啲，嗯，比較先進。咁但係其實嗱，調翻轉頭，你大陸見到多醫院，譬如北京一個全智能式嘅腦科醫院，即係好老實講，我香港望塵莫及。 嗯， 譬如去到上海呢個中醫院， 係， 你唔覺得入佢嗰間中醫院乜都有嘅， 係， 咁即係呢啲嘢其實可大家。互相合作，互相去了解唔同嘅方法去做呢啲嘢，咁对大家都好嘅。咁所以咁，我觉得咧，其实大湾区就即系喺呢一方面嘅发展系好无限。咁，嗯，当然啦，人哋话喂医保即系你赚唔到钱啦。咁嗱，即系我就成日讲啦，如果你要做医咧，就千祈唔好因为你要赚钱去做医。 嗯， 但系医咧。你做得好咧，就一定賺錢。同埋， 嗯， 醫係一個比較長期啲啲嘅，即係你唔可以話今日我開間醫院，聽日賺錢冇可能。你睇人哋即係一個好長期嘅投資，一滴咁啲 即 係嚟嘅。咁等人哋講呢個醫院係好，啲 service 係好，咁同埋醫療咧係，真係零容忍嘅。即係當然有啲嘢，因為有人。即系冇办法啦，有啲嘢发生。但我点样系令到呢个风险系减到最低呢？ 系 利用呢个系统，尤其是而家 I T 咁发达， 嗯， 系令到呢样嘢做得好啲咧。咁其实国内啲 I T 系统 系 好先进、好发达。咁香港有时听，个病人走失咗啦，咁而家开始使新系统，但国内走唔失嘅，因为全部有 facial recognition， 全部睇晒你， 系啊， 你仲有边两分钟就揾到你啦， 系啊。 咁呢啲即系其实。对市民、对病人是好的， 系啊。 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我点样大家整合呢个资源咁。咁当然啦，咁譬如我话呢个环球医疗喺 湾区 嗰度，咁，就系引入一啲香港医生。亦，譬如你整一个，就而家整紧就一个癌症嘅诊断中心。 系， 咁就系利用国内嘅医生、香港嘅医生 ，even 国外嘅医生，如果啲真系。好重嘅病症，大家可以回诊，因为而家其实睇医生真系好多时候都唔使面对面啦。 系， 尤其是譬如你话 cancer 呢啲，其实你边度做个 CT 或者做个 biopsy 做个乜都得噶。 系， 整完将嘢摆上去，大家香港湾区、美国又好，英国又好，大家啲医生咪坐喺度睇咯。 系， 睇完完全嗱呢度，喂，我哋应该。点啊？呢、這个肿瘤系咩肿瘤？ 系 一清二楚。咁我觉得呢样嘢系其实系好好嘅。咁，我哋系点样利用两地 嘅人才？系 利用科技嘅进步。 嗯， 点样系真系为湾区嘅市民系 好 認同啊！即係一個真切嘅事例，譬如自己啦，即係家父啦，咁可能喺香港公立醫院可能排一啲體檢，真係要啲時間嘅咁樣。咁如果你話入私家，哇個體檢都幾乸嚟，去到五位數字。咁但原來阿家父翻去內地，我港車北上嘅時候話啊，不如做埋 body check 咧，留一日咁樣好唔好啊？咁佢話好，咁講緊由五位數字又變翻四位數字人民幣，咁啊都可以減少到香港嘅某一啲醫療負擔咯，因為嗱，你每個病人入到去公家醫院嘅時候，其實你攞緊香港嘅公共醫療噶嘛，或者公共嘅資源。咁譬如好似即係家父為例，咁佢又覺得都 OK 啊，承擔到嗰個資金嘅付出啊，咁咪佢又分流咗咯，變咗啱唔啱咧？Doctor 啱嘅，其實當日設立廣大深圳醫院，我都好 involve 嘅。咁亦嗰陣時有個諗法，咁但係後來就即係冇真係做到，而家開始慢慢做咧。就係、是、其實對北區嘅人，當你要排一年去做個 scan 或者做啲嘢，咁點解我冇行過對面咧？ 係。 咁而家嗱，包括我哋嗰啲方艙醫院咧，當日喺河套起咗啲嘢。 係啊係啊。 咁嗰度即係國家就幫咗我好多，咪起咗方艙醫院。 係疫情嘅期間。 疫情期間好多 equipment CT 啊，乜乜乜乜咁得噶。咁而家咧就。不需要用啦，好開即係咁，大家咧就香港咧就take over 咗，就有啲病人你肯咧，我咪送你嗰度，唔使排隊咯。咁變咗咧，有啲時候 咧，依個係進行之中， 做緊嘅啦。咁呢個盧局長做得好好，即係得啦。嗱，我有呢個 CT 有乜乜乜，你邊個肯咪去？咁排隊短好多，呢啲要需要一啲時候嘅，去慢慢去 build up 人哋對呢個醫療機構嘅信心。 咁啊嗱，今集咧時間所限咧，未能夠同咧胡定旭先生咧講更多，但下集咧我哋咧就成日話人工智能 AI。啊！依家咧做心瓣科手术咧，都要用啲机械人去整嘅，有啲机械手臂嘅。不如下一集我又讲下，即系无论系你哋集团啦，以至系调翻转头就系喺个医疗科技啊嘅啲嘅扩展啦，讲啲个技术含量再高啲嘅啦，好嘛？ 好啊， 唔该晒胡生 ，thank you， 多谢多谢。 28分，原藏位置很近，但留信心了两身，停顿了，突然又会有较好分。既然勤力重要，眼前情调点灯正左耀，上层在拼搏发奋，成就了，下层亦要照顾心跳，纯粹天意。我进柜里我不介意，想懒惰也不成功，脑袋都要下重功。装修了100天，耳朵已酥软，装修过先至知，我都有心血需要，每个间隔需要建设出好笑。命运遇着电钻，应该怎解决？局面日夜在转，我也不多怨，怎算？试过只发觉最差境，防会有天中断。8:45，听每十个口信。 喂喂喂喂， 录下各种呼喊，但是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目前公务员队伍嘅空缺率大约系10%，主要系由于市场劳动力短缺同正值退休高峰期。佢承认招聘工作唔容易，局方将会加倍努力进行招募。杨何培恩在本台英文节目说，几乎所有雇主都互相抢夺人才，本地毕业生受到各行各业雇主欢迎。去年当局推出新计划，容许在毕业之前一年的学生申请公务员职位，而并非毕业当年。另外，公务员守则草案包括12项核心价值和行为标准， 規定公務員不得拒絕執行自己不同意的政府政策或者採取消極執行態度。楊學培恩說，目的是指明對公職人員的期望，公務員日常工作接觸不同政黨和政客應該保持中立，但是對於政府的工作，公務員應該全心全意支持。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表示，德克蘭正是調查昨日凌晨境內受襲的事件，指傳媒的報導不準確，未有證據顯示與以色列有關，但是警告如果以色列報復採取損害伊朗利益的行動，德克蘭下一步將會採取即時和最大規模的行動回應，如果以方沒有這樣做，事件就宣告結束。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靠近伊斯法罕国际机场和空军基地附近昨日发生爆炸，防空系统启动拦截目标，目标可能是无人机。阿卜杜拉希扬接受美国传媒访问的时候说，无人机从伊朗境内起飞，飞行了几百米之后被击落，形容有关武器比起无人机更似小朋友的玩具。以色列未有回应事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拒绝回应华盛顿事前是否知悉，只是重申美国没有参与，会继续努力缓和局势。外电引述伊拉克保安消息报道，伊拉克一个军事基地遭到攻击，这个基地驻扎有亲伊朗的什叶派人民动员民兵组织。報道說，當地星期六凌晨，巴比倫省北部的卡爾蘇基地發生爆炸，內政部官員說，襲擊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傷，軍方消息就說有三名伊拉克軍人受傷。人民動員發表聲明，證實襲擊造成物資損失和人員傷亡，但是未有說明人數。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美軍沒有參與襲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荔枝角方向近西九龙法院大楼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噶，一大车龙仍然排到过去通州街公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是西九龙走廊去荔枝角方向近西九龙法院大楼对开有意外，车龙排到通州街公园。咁但系较早前将军澳到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慢线的坏车拖走咗噶啦，一大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屯门市广场对开一段仍然都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现时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屯门市广场一段是车多繁忙，而家车龙排到福亨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候选包括 刘德华慢慢 凉了，冷漠慢慢慢慢慢慢关了， 陈奕迅社交恐惧癌， 突然之间才发现我原来并没有很想。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嗰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aggie 黄慧仪 ，Lester 洪少贤，同你发掘英语有趣之处。 点解你要尝试喺本书入边写下嘢之后咧，你第日可以好容易去睇翻啦？咁就好似置身自己喺一个嘅森林入边 ，blaze a trail， 意思就好似烧咗一条路啊出嚟，变咗咧好容易去睇翻啦。虽然图书管理员就应该几好，会真系 系啦，记得借翻嚟嘅书咧就唔好咁做。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CIBS 人人广播 斜杠人生013， 13位斜杠族同大家分享佢哋嘅斜杠人生。 我自己有个格言嘅，第一件事就系谂点样去 make it work， 反为冇话谂有几多钱回报咧，收入系咪等于一切咧？我觉得唔系，反为喺嗰个工作上面识到嘅人，得到嘅经验更加紧要。 CIBS 节目斜杠人生0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话说咧，小弟又翻咗去广州制造啦。你都知道，我自己个姓氏咧都会延开100几200只咁样，跟住就鸡全部都系鸡啦，即系有成100几碟鸡咁样延连出嚟啦。咁又有啲内地有啲烧肉啦，咁样咁呢啲都系传统制造咧嘅食物嚟嘅咁样。咁与此同时就抽多一日咁多时间咧喺广州市内游历。咁今次咧就多去咗天河区啊。咁咧天河区咧就揾啲食买玩嘅体验啦。哇！开咗几个咧唔同大嘅新商场，有一啲咧系港资嘅新商场。哇！我觉佢最正啦，系一边咧就有晒所有嘅名牌啦。讲真，名牌我哋都系入去感受下个氛围啊，行下或者舒服啲啊，或者去下 个冷气大啲啊， 个厕所干净啲啊嗰啲咁样。咁咧另一边咧就系比较贴地啲啊。混集晒所有食买玩体验嘅商场啦。咁一层入面呢就已经系有你想食嗰、那个火锅牛肉嗰个又有啦，跟住烧肉嘅又有啦，即系讲緊日本式嘅或者韩式嘅烧肉又有啦，酸菜鱼铺头又有啦。基本上你要食嘅嘢喺嗰栋 building 入面呢已经系齐晒㗎啦。好啦，呢度一层食啦，一层买。买又买咩咧？依家内地咪好兴嗰一种咧，买咗好多唔同 I P， 即系卡通人物 I P 嗰啲铺头。 系啊， 依家咧唔系净系得 M 字头嗰间嘅， 系 佢有几间咧，好似仿如 M 字头嘅分支，但系都系攞咗一啲国际嘅 I P 咧去做咗好多。 我真系想同你分享一下這些呢啲 figure 咧，而家系真系嗰啲我叫盲盒啊嘛。 系啊，盲盒。 哇！你知唔知内地个市场里面咧？ 系啊， 嗰、那个 占比 同埋上市咧，佢哋讲紧个市嗰、那个 市值啊，系啊。 超过20亿， 系夸张嘅，系夸张， 系真系太夸张。 因为内地嗰个盲盒嘅文化就好有趣啦。你知唔知内地乜都讲盲盒噶？我食碗云吞咧，里面有云吞盲盒。知咩叫云吞盲盒咧？意思就系佢可能有14种口味嘅云吞，你叫点呢个盲盒口味咧？ 系， 咁你就有。可能抽7种俾你食。 喂，但我自己觉得咧，呢件事系有趣，系咩呢？就系我喺近年咧多咗一啲叫做选择恐惧症嘅朋友。喂，我终于唔使拣啦，你嚟啦咁样。 可以共嘢一路，或者即系可以试到一啲 其實平時自己冇乜機會會食嘅口味咯。咁都幾有趣嘅呢、這個。咁頭先講到嗰啲連鎖式經營嘅精品店啦，入面有公仔賣啦，有香薰賣啦，有蠟燭賣啦，有碗碟賣啦，有護膚品賣啦，基本上就共嘢一爐噶啦。咁其實咧，如果你同屋企人去行咧，其實根本咧就行極都行唔完嘅，因為入面有無限嘅嘢會吸引到女士們去購買啦，甚至乎有陣時有啲叫做咧啊 ，sorry， 用呢個字啊，踩屎咁嘅拖鞋，即係好似咧，你嗰啲拖鞋咧，即係好似踩落去啲軟淋淋啊，淋白白咁，即係好舒服咁嘅意思啦。呢、這個就係一個叫做坊間嘅術語嚟。都系讲紧廿蚊人民币一对， 唔系我觉得呢个用语，首先呢个用语咧，嗰个人一定系有呢个经历先嘅。如果唔系，佢唔会知道个感觉系咁。 呢个好流行噶，我哋嘅用语嚟噶。 系啊， 咁啊，除一层又行呢啲精品铺啦，咁有一层系做咩啦？哇，呢件事真系好 wow 到小弟。佢一层咧系睇海洋生物噶， 吓， 佢真系有条海豚啊，有两三隻嗰啲南极定北极嗰啲海洋生物喺入面咯，咁佢饲养住噶，系啊，嗰个商场真系不得了。 唔系，不如咁讲，我所知应该香港好快会有一个 商场都 系啊，有一个商场都系咁。 嗱，咁总之佢一层系咁样啦，咁你啲小朋友咪可以放电咯，入去睇下呢啲海洋生物啊，凉下冷气。咁再上一层系咩？全部都玩噶，玩咩咧？哇！佢有个室内嘅高卡车场啦，占咗一半啦，跟住另一半就系室内有得玩碰碰车啦，室内打高尔夫球啦，室内哇所有嘢都有。 佢有啲游戏机中心咧，系讲紧系好新派度咧，讲紧好多配合嗰啲 VR 眼镜啊，跟住配合个实体一齐玩嘅。 系啊，喺个商场入边发生晒，你谂。 所以我一路同你讲，而家内地嘅商场文化同而家香港真系唔同噶。 有陣時香港嗰啲商場仲係有少少 ，sorry， 恕我講一句，少少雜亂無章啦。即係食嘅又唔係歸食嘅嗰一層，有陣時三樓又有兩三檔食，四樓又有兩三檔食，六樓又有兩三檔食，咁你就唔能夠好集中去歸一咯。其實咧，集中式管理咧，對於成個商場嘅營運咧都有好處，對於食客嚟講都有好處。點解咧？就係、是、如果 A 鋪頭太多人喺門口排隊， 即刻 我會即刻去隔離嗰兩間 B 鋪頭、C 鋪頭，而唔係我要上兩三層先喺嗰、那個另一間嘅鋪頭再等位，其實有少少費時失事 嘅。 我真心覺得，咁所以我覺得喺個商場管理或者營運方面咧，大家可以往內地嘅文化去參考或者借鏡。當然啦，我知道有啲港資嘅商場其實已經好了解。我頭先都有講，其實天河區入面有好多都係香港資金嘅商場嚟。其實佢已經係融入咗內地嘅文化而做得非常之好。 不過我又想同你分享一下咧，你如果去開內地嘅商場咧，你發覺個個商場嘅 pattern 都係一樣嘅。pattern 嘅意思即係話擺嘅唔同嘅層數有啲乜嘢類型嘅嘢喺度，即係例如地下嗰層通常有啲咩咧？ 超級市場、 咖啡鋪啦、茶飲鋪啦、賣車嘅旗艦店啦，即係等等呢啲啦。 係啊，啱啊。 跟住超級市場咧，我哋就通常唔喺商場噶嘛，喺香港好多都即係有一兩個大型就會係啦。通常就喺地庫嘅佢哋係啦。然之後去到最頂嗰層咧，就係飲食嘅。係。跟住頂層下面嗰層咧，通常都係買遊戲嘅。係 啦，我要補充一句，上面咧唔止淨係飲食嘅，佢哋內地嘅商場啦，灣區嘅商場，電影院係啦， 係啦， 電影院最中意喺頂層嘅， 冇錯。咁所以咧，你就會發現，咦，原來我呢個生活模式同呢個 pattern 咧，原來咁多商場都係嘅時候，其實佢哋唔需要適應，亦都唔需要睇，基本上個個都會係咁嘅時候，係咪？飲食可以上最頂先啦，咁樣。 喂，睇戲梗係上咗最頂買飛先啦。咁當然大家可以用唔同嘅應用程式去買飛啦。咁但係香港就係有趣啦，三樓又可能係電影院，有陣時地下又可能係電影院，有陣時中間嗰層先係電影院，咁有好多唔同咯，我自己覺得。咁所以大家翻去內地一啲商場嘅時候咧，大家又可以多了解啦，係啊，咁啊，好聽只歌，轉個頭翻嚟咧，都未講到咧一啲飲食啊，同埋咧一啲咧玩樂嘅體驗喎，轉個頭再同 PC 傾偈。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

喂阿欧，我前排咧就去咗呢个珠海嘅一个主题乐园啦。 哦，系啊，好耐冇去啦，我有十年冇去啦。你系咪嗰个？应该系有动物体嗰、那个。 有动物体嘅。 嗱，佢有动物体都分两边喎，一边系有海洋嘅世界，一边系睇长颈鹿啊。 唔系，全部都系呢个系你嗰个系喺番禺。 哦， 系啦，我嗰个喺珠海。哦、珠海咧就是、一个海洋世界嚟嘅。 系系系。 系啦，咁有啲咩特别之处咧？嗱，我首先一定要同你分享一下，同呢、這个我知道香港一个主题乐园都有嘅， 都有海洋， 系啦，就系咧佢咧喺嗰个海洋馆里面咧、住宿一宵， 哦， 系啊， 即系呢个沉浸式体验，有啲鱼喺你旁边又 系啦，嗱，当然我冇体验到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有趣， 系啊， 即系。啊！瞓翻觉嘅时候，一望到上面成个天都系一啲海洋生物嘅时候，究竟个感觉系点？ 内地都流行水母hotel 系咪 啊？系啊，因为你平时住嗰啲酒店就比较大型连锁，你要储分啦、换嘢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揾啲特色啲咧，有啲叫水母酒店。咁水母酒店咧就系个张床隔篱咧就两三个大鱼缸， 系 咁嗰啲水母就喺度喐啦，会变色啦。咁当然其实都系冇乜用噶，点解咧？因为夜晚黑你都系熄晒啲灯嘅，跟住瞓觉啊嘛，冇理由光橙橙咁样瞓觉啦。咁呢个系一个。幾有趣嘅內地㗎一個體驗嚟㗎，係啦咁樣咯。 係啊，喂！但我自己好想同你分享咧，就係馬戲團。 哦，馬戲團啊， 好精彩。 點樣可以？ 嗱，不過我自己咁講嘅，我睇過番禺啦，亦都睇過呢個珠海嘅嗰個馬戲團啦， 或者香港都有啦，即係喺個海濱。中環海濱活動空間嗰度，咁偶爾上次咪都有啲馬戲睇嘅，我見有啲朋友仔都有打卡嘅，我就冇入去。 我自己覺得幾好睇喎，同埋嗰個裡面有好多種類嘅嘢啦，同埋成個節奏啦，首先節奏拿捏得好好。 因為你都係一個做 show 嘅人， 係， 所以你會知道啊，究竟一個。叫 variety show 啦， 系啊， 有啲咩元素？几时歌舞？几时跳火圈啊？几时空中飞人咧、啊？ 系啦、啊，同埋嗱，你平时睇就 系咪睇呢啲噶？依家马戏系 而家系睇嗱电单车啦，跟住同埋，我觉得仲有动物存在嘅马戏系唔多噶， 系、因为大家都已经文明啦，老 实系啦， 即系尽量用一啲叫做驯养嘅方法去同佢哋互动咯。就 rather 定旧时，我哋细个睇好多嘅卡通片啊，都唔使睇真实啊。你都狮子跳火圈都系攞条皮鞭系咁鞭只狮子，卡通片讲紧系即系唔系真实噶咯。咁你卡通片其实可以美化啦，但系好明显就系约定俗成都觉得啊，其实呢一类嘅叫野兽要驯服咧，就要驯兽。但是依家我哋文明起上嚟就觉得，喂，其实动物都有动物嘅生存嘅权利啊，或者佢都有佢自己嘅想唔好咁对佢啦，嗰啲嘢咯。 不过话说回头，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成个乐园嘅体验咧，系真系令你由朝去到晚嘅，即系讲紧系你一早可能入咗去啦，跟住入完去之后，你有唔同嘅一啲氛围啦，即系可以睇 show 啦，跟住亦都可以玩机动游戏啦，啲 show 嘅层次都多嘅，咁然之后仲系嗰啲可能啲 4D 影院啊，跟住可能又系坐住架车仔去睇嘢啊，咁等等。咁然之後去到夜晚咧，夜晚就可以出翻去睇個馬戲 show， 睇完之後翻翻去就睇埋個煙花。 哇，咁啊好正喎，真係完美的一天喎。 係啊，冇錯。 係咁啊，睇下嚟緊咧，應該都仲有啲假期嘅，再唔係就差唔多踏入五月就母親節啦。 係， 咁係時候 plan 下同媽咪啊、爹哋啊一齊上去睇下呢啲唔同嘅表演啦。其實對於佢哋嚟講都係覺得正啊，即係可能我哋後生細仔就會覺得哇，呢啲我睇過一兩次啦。 系，最重要是争取同屋企人相处嘅时间。 冇错冇错，好啊，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嘅好拍档咧 ，PCC 俊兴，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 拜拜。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大半夜未肯睡。还在思考有什么可以再失去，抬头看星空多美。 爱梦，是梦还是冷泪？ 用咗大部分嘅时间忘记忘记自己忘记，做好多蠢事想重新开始，但我原来系另一个你，讲嘅系你嘅口头禅，甚至动态有你嘅气味，旋律哼嘅系痛悲，歌词写嘅系日记，冇办法再听。是梦还是眼泪？大半夜未肯睡。